因为你害我心肝的宝宝掉， 去狂奔，高速攀比，爱的世界迷茫点，希望未来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？我的为你多期待，希望你会当留白，我的心，我的爱，你在不在？一条歌给你听，用心来唱，希望你知影。我把心来话，我对你的酒醉，酒醉的对你笑眯眯。 一首歌，哦，坚强感动寂寞的心情。你把我的梦记录， 快乐宝箱就是808，因为你让我越长越暖。 让我跳首情歌来当歌声吧， 时间走慢点，天变亮， 时间也是好玩，暂时都别管， 两个人一起幸福唱。 身体不对灵魂说谎，心里还柔软的地方，小孩在拿着碗懵懵懂懂的唱，学会化妆学会逞强，躲不完的迷藏，当一碗对一碗，相爱却争不在场，溜溜的时光在模仿你手上，每一双已经散场，抓不住的时光啊，小孩在网上玩，外貌在跑马场，爱在酝酿，死在战场，也死在床上，